好，这里是好歌有故事，我是周琳。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蔡依林的《说爱你》，真的是很惊讶，天后的前期作品是这么的可爱。还记得当初是将这首歌放一句，然后暂停一下，然后抄歌词，那个时候真的是回忆满满。而且后来我发现这首歌居然是周杰伦写的，但是很可惜他们俩最后没有走在一起，但是一样的祝福他们两个以后的事业能够越来越好，都能找寻到自己的幸福。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知足》。 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笑着哭自痛。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向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自痛。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再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知足的快乐。 来自五月天的《知足》，最近一直都在反复的听这首歌啊。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还是在校园当中，而现在呢，已经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了。但是我很感谢这首歌教会了我爱，让我相信爱应该是美好的事情，爱不是束缚，爱不是一定的强行拥有。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在自己所遇到的爱里感到知足。下一首是来自梁静茹的《情歌没有告诉你》。 有些事你不必问，有些人你不必等，许多细节已淹没，还记得那副歌，情话比现实反驳，还不如一句情歌安慰了寂寞。

我想听故事。 把我唱给 你听，这里好歌有故事。 朋友，我当你一秒朋友。朋友，我当你一世朋友。奇怪，过去再不堪回首。怀缅事事其实还有。 欢迎回来，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最佳损友》。听说啊，这首歌是黄伟文写给杨千嬅的。从1996年到2005年呢，黄伟文每年都会为这个杨千嬅创作，长情且持久。甚至呢，只要是杨千嬅演的电影，他免费龙套都可以。但是后来因为一次主打歌的选择，在林夕的《姐妹》和黄伟文的《野孩子》之间呢，杨千嬅最终选择了林夕的歌作为主打歌。黄伟文当时觉得自己被遗弃了，于是在以后的长达10年的时间当中，没有再为杨千嬅写过一首歌。直到2006年，杨千嬅听到了黄伟文为陈奕迅写的这首《最佳损友》，他便明白了所有的事情。那么这首也是一个歌颂友谊的歌曲啊，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对他有所感触呢？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 SHE 的《你曾是少年》。 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

欢迎回来，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那从水木年华的时代《一生有你》开始呢，就一直在听李健的音乐啊，眨眼间已经是16年前的事情了。学生时代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太慢，日子很难熬，但那是人生中最美丽也最令人难忘的时光。下面要送上的是来自莫文蔚的《当你老了》。 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这首歌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在心里祈祷自己的父母，自己身边的老人能够不要那么快的老去好吗？让那些爱我们的人和我们爱的人能够更加长久的陪在身边。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慢慢》。 慢慢等，慢慢冷，慢慢等不到爱人，付出一生收回几成，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轻易信任，真爱一回竟是伤痕，慢慢流，慢慢伤，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承受，爱不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慢慢我被忽略，你何人看我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

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九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首歌是每张脸，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声中渲染。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冷悲面，音阶起跌拍子改变，年月变淡我。 来自刘德华的十七岁。记得当初啊，撒贝宁问华仔，周星驰比你出道晚，都已经成为了星爷了，你怎么还叫华仔呢？刘德华说，因为我的头发没有染过的。那么也愿这个华仔能够永远十七岁，爱你我们都经得起考验。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就要结束了，也请大家不要离开，接下来会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 时间累积这盛夏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也许承诺不过因为没把握，别用沉默再去掩饰什么，当看清潮起潮落。

感知成长的神奇。在她诞下第二个宝贝小花之后呢，我们的甄嬛娘娘如今也是儿女双全了。在她的第二个孩子刚刚过百日之后呢，就推出了这样的一首很幸福的歌，可以说是她当时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感受了吧。而且整首歌都散发着一个母亲对孩子那种浓浓的爱恋。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接下来听到的是郑恺的歌哦，看过他演戏和综艺节目，应该没有听过他唱歌。这是他为他主演的电影《前任攻略二》当中，演唱的主题曲，叫做《时光倒回》。 爱失去越久，越感觉深刻。多么怀念那时候，有你陪着我。爱明明都懂，怎么却错过？多么厌恶那个我，忽略了你内心的感受。 时光倒回，在他的这种深情的声线演绎之下，那种分手的痛苦还有对女主角的思念也是表达得淋漓尽致了。这个桥段应该在看过电影的很多观众心中都应该算是一个泪点吧。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我小的时候听我爸在家唱 VCD 的时候学会的，一首很老的，来自于邓丽君的《你怎么说》。 证明你一切都

你眼睛。 曲来自于罗志祥《精武门》。哎，说到罗志祥，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是关于他和他的女朋友之间的感情。记得前段时间看他上《康熙来了》的时候呢，他就说因为这段恋爱让他感觉已经走入到了人生的第二阶段，所以就被小 S 笑称说这是马上要结婚了的意思吗？虽然小猪没有正面的回答，但是能感觉到这一段恋爱对于他来说的话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哦。好了，继续来听到王心凌的新歌哦，这是她第十一张专辑《敢要不敢要》当中的第二波主打歌《少女的祈祷》。 Yes. 一首电音舞曲的风格，也是一改王心凌往日那种甜甜的嗓音。不光是唱歌方式改变了，她 MV 当中的很多舞蹈也改变了，再也不会像爱你当中跳着那种学生的舞蹈。而在这首歌当中呢，她也是首度的尝试性感的舞步哦，应该会突破她个人的性感尺度吧。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五月天阿信为萧敬腾量身打造的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虽然有很简单的旋律，但是配上老萧那种舒服的声音，感觉还不错。来听到这一首《疼爱》。 我沉默不代表我不痛，我不痛眼泪就不会流，总是安静承受，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你说我本是个疼朋友，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有空的时候 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感受冬天，让我们的内心洁净而安宁。感受冬天，让我们珍惜每个飘雪后的黄昏。感受冬天，让我们期待每一个灯下静谧的长夜

梁咏琪的新鲜，其实这首歌是一首商业的歌啦，当时是为了针对梁咏琪和她代言的美国樱桃而量身打造的一首歌，但是由于这首歌的感觉跟梁咏琪的特质完全的吻合，所以呢让制作人也没有一丝的为难，很快的就完成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很小清新啦。没错，如果当时有这个词的话，那梁咏琪应该是完美代言人吧。OK， 继续来听的这一首，哎，这是陈楚生为电影《精灵旅社二》演唱的中文片尾曲哦，也是美国索尼公司钦点他为他来献唱的，歌名叫做《后来的事》。 若不是那次相知，不会有后来的故事。爱总是美的奢侈，怎么可能牵长情？时间它如何飞逝，永恒嵌在了无名指，你占据所有空隙，没任何人的位置。 陈楚生后来的事，这是《精灵旅社二》当中的中文片尾曲。这一部电影呢是北美九月票房的冠军哦，也是好莱坞的 3D 动画大片。这首歌没有大起大落，从头到尾都像温水一样潺潺地流动着。而接下来这首歌也有点这样的感觉，是一首很温暖、很安逸，但是有一点点伤感的歌，叫做《天冷就回来》，来自于陈洁仪。这首歌的歌词很棒，就像一篇玲珑剔透的美文，所以要仔细听哦。 从前对着收音机

尽的长路伴着我。 大家都很熟悉的歌，姜育恒的《再回首》，知道他的故事吗？他在参加一档节目的时候有说过，其实这首歌呢是纪念他的一段逝去的真爱。他曾经跟一个外国姑娘相恋，但是呢，他的母亲却极力的反对，最后没有办法，不得不结束了。所以他觉得曾经他们真心真意相爱，可是却得不到祝福，所以那段时间非常的伤心，才有了《再回首》这样的一首歌。其实很多的老歌背后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故事，接下来这一首也是老歌，也许也会有他的故事吧。来自苏芮的《跟着感觉走》，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小军的音乐盒最后一首歌喽。我是小军，谢谢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试着自己挣脱，就怕你会 笑我曾说过要让你自由就该学着放手 城市上空飘散着忙碌的气息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走在同一条路上